丽莎的微笑。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，成为绝世经典。你想过吗？如果画中人会说话，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？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。2018，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一起听见经典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溜出去找凉快儿。公子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手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87.6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戏迷乐。 勾陈梨园史话，一海奇珍赏听。名家新秀登场，弹板丝弦齐鸣。京城听戏何处去？戏迷乐里觅知音。 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戏迷朋友您好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戏迷乐，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。这期我们跟您聊聊梨园故事，播放名家名段。今天呢，我们上半段先跟您聊聊张君秋先生的故事。首先请您听一段张君秋先生演唱的《女乞界》片段，那段最为脍炙人口的《低头离了红铜线》，这是1979年的录音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张君秋先生演唱的京剧《女乞界》片段。张君秋是四大名旦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京剧旦行流派创始人，也是享誉海内外的一位艺术大家。从青年时代起，张君秋的嗓子就是他的最有力的资本。上个世纪30年代的中段，张君秋就在北京剧坛一炮而红，当时的老观众都非常惊异，这个小伙子的嗓音这么好，高亮清脆，还富有持久力。张君秋在北京演出的头一个戏就是《女乞界》，地点呢在吉祥戏院。这出《女乞界》张先生一直演到晚年。再说回到张君秋的走红，当年有两个艺术界的大师对于张君秋非常的注意，一位是四大名旦之一的尚小云，另一位是老生行当的佼佼者马连良。尚小云是梨园界出了名的豪爽之人，他提携了很多年轻的后辈。听人说有这么一位张君秋，好嗓子，扮相也不错，个头也好，尚小云就说看看这位小角儿吧。那么这天演出在哪儿呢？是在华乐戏院，演出的剧目是二进宫，这是一个传统的正宗青衣唱功戏，也是尚小云尚先生的拿手杰作，号称铁嗓钢喉嘛。这天张君秋嗓子非常的在家，有一个楼上楼的唱腔，唱得极为圆满，观众也很热烈。尚先生非常喜欢这个人才，戏刚散，这个话就有人传到了张君秋和张君秋的母亲的耳朵里，能得到尚小云的接见提携，要是能再帮帮忙，特别是在教教戏同台演出，那张君秋的发展就有突破性的进步了。 母子二人特别的高兴，就去见了尚先生。尚先生说了，得空上家里，我给你说说戏啊。张君秋母子听了这话，喜出望外。说到这儿了，我们先来听一段尚小云先生的唱吧，请您欣赏尚小云在《武家坡》当中的一段唱，体现了他正宗青衣的唱法。 Thank you. 南腔北调聚集。诗名家谈艺， 吊场比武嘛，有许多打的，完了之后啊，一定要沉静一些，所以我就常常 用到了各种摆饰，有不少娃娃腔，对于科班里初学戏的小孩来说比较适合。 新的一年，2018戏迷乐时间扩充，每个周六周日晚上9:30到10:30，这里是展示院团演员的平台，这里是传播梨园文化的园地，敬请关注2018年戏迷乐。刚才您听到的是尚小云先生在传统名剧《武家坡》当中的唱段。我们今天这个故事啊，刚好说到了尚小云发现了当年刚刚崭露头角的人才张君秋。张君秋当时呢，有一位老师是写字的师傅，也就是有合同的，哎，老师徒弟有这么一个契约。这位老师是谁呢？是当时教旦角的一位名教师，叫李凌峰。李凌峰过去据说是一位票友，曾经拜过王瑶卿先生为师，但是这个戏饭不好吃啊。李凌峰也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搭班唱戏，想唱红是有些困难的。他会拉胡琴，而且拉得还不错，就想到了教戏这条路。李凌峰发现张君秋是可塑之才，什么戏什么腔一学就会，堪称是聪明伶俐。李凌峰听说尚小云对张君秋非常的喜欢，心里有点打鼓，他怕名角尚先生把自己的徒弟给抢走。尚小云听说了张君秋和李凌峰的情况之后，赶紧和张君秋的母亲说，表明了自己的态度，我没有夺李先生徒弟的意思，该上李凌峰李先生那儿学戏的还去你的，按照他的教学计划一步一步往下学，有什么想到我这儿来问来学的，尽管跟我提，两下互不妨碍。这样一来呢，张君秋求学的这个愿望得到了满足，李凌峰那边心也搁到肚子里了。这个故事也展现了尚小云先生的艺术胸怀、艺术品德。尚先生教了张君秋先生不少的戏，比如说青衣的《祭塔》《春秋配》等等，还有上派的拿手杰作《汉明妃》，也成为了张君秋的保留剧目。所以张先生在盛年时期的唱法当中啊，有很多上派的味道、上派的技巧。后来张派唱腔形成以后，我们还是能够听得出来，很多地方借鉴了上派唱法刚柔相济的特点。除了得到尚小云先生等旦行名家的亲切指导教义之外，能够搭上两位老生大家的名班也至关重要。这两位老生名角，一位是马连良，一位是谭富英，和这两位先生的合作呢，也一直持续了几十年。下面我们请您欣赏谭富英和张君秋合作的《桑园会》片段。谭富英饰演秋胡，张君秋饰演罗夫。 女模样，身上像是江 他路人常拿火两个赌，好，啊，当皮皮呀。 让您听到的是谭福英、张君秋合演的京剧《桑园会》片段。上半段戏名先到这儿。